狂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

他一朵一放心上，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， 在水一方。 相认，就让情分。 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为您送上的是古巨基演唱的《夏天的童话》。 那一年的夏天，我们刚满十岁，都有一种听不怕一不怕的基因。我不相信我们的爱像他们说的，不挡不了风雨，瞬间只够离开那里。那一天的约定，两个人的远走高飞，我只没有梦见你却是月，我一个人独自穿过没有月受的委屈和痛苦。那一天那一年，那永不后悔的认真的誓言，那种见到你停顿呼吸的感觉，到现在想起来还会有哽咽。那一天那一年，那样的爱一辈子还能有机会，那记忆只剩一家里的那回不去的童话，就葬在夏天。那一年的夏天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气焰， 互不相信，我们的爱像他们说的，不挡不了风雨，突然间只够离开那里。那一天的约定，两个人的远走高飞，我只没有晚点，你却是约。我一个人独自穿过没有月亮的天夜，我不敢哭，只担心你受的委屈和痛苦。现在想起来还会有更远，那一天那一年，那样的爱一辈子还能有机会，那记忆只剩你家里的旧照片，那回不去的童话，那一天那一年，那永不后悔的认真的誓言，那样的爱一辈子还能有机会，那记忆只剩你家里的旧照片，那回不去的童话就葬在了夏天。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老歌《布拉格广场》，这是电视剧《上班女郎》当中的主题歌，也把它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做时时刻刻的事。